为何又一次次狂乱，睡梦中惊醒，明知道我是不该停，也明知该彻底放弃，越是想把你抹去，越经不起思念的冲击。

去不是一场梦， 都是一场 真来呀来去呀去也够。日落相识来月相动，真情难填埋无尽洞，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够。来呀来去呀去也空，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， 都是一场 梦，来呀来去呀去也空。日落相识来月相动，真情难填埋无情洞，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，来呀来去呀去也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是陈升的《风筝》，高慧君的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，林忆莲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

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， oh, so let me out.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